嗨，这里是猫腻读书。这本专辑呢，我想给大家读一本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，张明。本书源自人大的一门热门选修课，即张明老师开设的政治史公开课。他靠同学们的口碑相传而走红校园，最终使更多的人对这段看起来枯燥无比的历史重新认真审视起来。这门课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呢？原来，在张明老师的还原下，中国近代史变得如此复杂、精彩，又是如此的颠覆。它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，绝非教科书上的忠奸两裂、黑白分明。当诸多人物与史实呈现在我们面前时，难以用一句简单的是非做判定。在正视一段被扭曲的中国近代史的同时，我们也能发现国人今日问题的精神根源。基于此，我们将这门课的讲课稿集结成书，希望与更多的人分享这段充满矛盾与悖论的真实历史。是的，那段历史除去屈辱与仇恨，还有着太多的内容值得重新去回望和反思。正如张明教授所说，如果我们不知道或者完全无视这个过程，就很难在历史长河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很难安放好自己的位置，在世界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，诚如斯言。那么下期节目开始，我们开始读正文，一起来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，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。